今晚將你隻歌同大家一齊分享，只因你傷心，多謝。春風秋雨在搖響，像已化作醉醒的落日，再談往日長街裡，願那當天一切沒發生。不經不覺沒年份，然而看見遠方不是岸，願在歲月回憶裡，渡過多少漂泊夜雨春。有你抱擁，風中靠近，感覺改變我的厄運。有你暖火醃回我身，像紅日從未轉更。我命運最難行，只因你傷心。我未能愛別人，知否總一等再等。不經不覺沒年份，然而看見遠方不是岸，願在歲月回憶裡，渡過多少漂泊夜雨侵。即使心裡是疑問，共你總有更多不合襯。願在昨日情深處，亦有天空海闊夢變真。有你抱擁，風中靠近，感覺改變我